那跟你们平常一样，早上我们讲理论，回答问题，下午我们就入修行的过程。 同平常一样，早上咧就答问题，会讲你理论咁啦。呢个食完饭咧就做呢、这个修行嘅过程。 我是每次强调修行的过程，还是靠理论。 每次咧都系强调修行嘅过程，靠理论。 如果你概念很清楚，这样在你的修行真的会有效果。 如果你概念冇清楚，咁你修行先至真正有效果。 所以佛教一直在讲，修行的过程要用闻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 咁 这 所以， 样呢，在修所成智慧能够成就。 佛教一直就喺度讲啦，修行嘅过程，闻所成智慧，修所成智慧，咁之后修嘅智慧先可以会成就。 那修所成智慧有成就呢，可以解脱。 修所成智慧有成就可以解决， 因为解脱是靠定， 因为解决靠定。 现在我们是修，四无量心， 而家我哋修四无量心。 早上我们有讲过，在阿含经，在阿毗达摩，四无量心要加一个十念处的修行，才能够变成解脱法门。 早上我哋有讲过，四无量心要加阿含经同埋阿毗达摩嘅一个修行四念处，再加咁先至可以啦，成为解脱。 如果你们崇高大乘佛教的经典跟论点，那看法不太一样。 如果你参考大乘佛嘅经论咧，咁睇法有啲唔一样。 大乘的四无量心就是解脱的法。 大心嘅四无量心就系解脱嘅法门。 什么是大心？ 咩系大心？ 那大心就是依法界， 就系一法界。 大心就是跟阿赖耶跟如来藏有关系， 大心同埋就系同阿赖耶如来藏有关系。 用这个道理，那四无量心的所缘，那就变成无漏。 用呢个道理，四无量心嘅所缘就变成无漏， 无漏所缘， 无漏嘅所缘。 因为所缘不单是众生， 所缘唔单止系众生， 众生就是方便来入法门， 众生只不过系方便嚟入法门。 不过所缘是其实是法界， 所缘其实系法界。 这个四无量心就是严苛的说。就是属于法界， 四无量心严格咁讲就属于法界。 这是我们有讲过，跟京都有相似的一点。 呢个有讲过系同净土有相似嘅一点。 这个，京都也不是属于有分别的心，不是属于第六识、第七。是所能够分别的境界。 净土唔系属于有分别嘅心，唔系第六识、第七识可以分 要 别 用 嘅境 大 界。 心，要用阿赖耶，要用如来藏的道理，才能够了解。 用大心阿赖耶如来藏嘅道理先可以了解。 所以这种修行，其实是从果到因， 所以呢种修行系从果到因。 那依照大乘佛教的论点经典，也四无量心也是这样。 依照大乘佛教嘅论点，四无量心都系咁。 所以 一些大乘佛教的经典，好像大乘大乘一慧眼法师等等，跟大般涅槃经，也是说有大心的四无量心，有小心的无量心。 咁依照大乘二章同埋大波涅槃经咧，有大心嘅四无量心，小心嘅四无量心。 大心无量心就是靠深入的了解。 大乘嘅四无量心就系靠真如嘅了解。 所以变成菩萨的法门，因为菩萨的学习也应该从法界的了解开始。 咁啊，变成菩萨法门啦，因为菩萨所修嘅法门要从法界去了解， 这是般若的意思。 呢个系波野嘅意思。 般若其实就是说，是法界的智慧，无分别心的智慧。 波野就系属于法界嘅智慧，无分别心嘅智慧。 那现在大乘佛教是教法心跟法不一不一， 而家大乘佛教系教法性同埋法不一不二， 这本来就是佛教的道理。 呢个本来就系佛教嘅道理。 因跟果，果跟因，不一不一。 因同果，果同因，不一不二。 那我们是用那个众生为境界，不过如果是用般若的道理，那真的众生不能够得。 我哋系用众生嘅境界，咁但系依照波若波罗蜜真嘅众生不能够得。 现在无分别无量慈悲喜舍也其实不能够得，严格的说不能够得。 无分别咁慈悲喜舍，严格嚟说都系不能够得。 虽然得在定里面我们可以得，因为不是说我们修慈悲喜舍定我们有得那个依法界，没有这个道。 唔係話修慈悲喜舍可以得一法界，冇呢個道理。 不过我们能够说我们是顺法界， 不過可以話係順法界。 那真的慈就是在第三禅定还是慈定是第三禅定。 真嘅慈嘅定系喺第三禅定。 今天是说明，希望你们也可以做自己的经验。慈心观的先知就是金解脱，金解脱就是第四禅定。 慈心观嘅限制就系境界脱啦，境界脱就系第四禅定。 心的自然，如果多多修慈心观，心自然，就可以超越第三禅定，入清净解脱，就是第四禅 如果多多修慈悲观，咁就可以超越第三禅定，去到第四禅定。 条件是我们你特别以前已经有修第四禅定， 条件就系我哋以前已经有修第四禅定。 所以一些经典好像陈世龙是说明，修四无量心的条件，就是你已经有些第四禅定。 所以诚实论有说明，修四无量心嘅条件就系你已经有学第四禅定。 也有这种道理，不过不是说，你不能够修四无量心，如果你已经没有修到第四禅定，没有这个道理。 亦都有呢个道理，但系唔系话你冇修到第四禅定唔可以学四无量心，冇呢个道理。 道理是你已经有修第四禅定，从第三定自然你的心会 假我等第四枪兵到金截图。 道理就係你有修第三禅定，咁然後你個心自然就會去到第四禅定，因為你會境解脱。 那同样的道理，从悲心观可以自然调到虚空无量，就是第一无世界三谛。 咁同樣道理，修悲心觀可以跳到虛空無量，就係、是、第一無色界時。 从虚心观到无量寿。 由起心觀到無量色， 第二无色界三谛， 第二無色界時。 从色心观到无所有， 从舍 见， 心观到无所有性定， 就是第三无色界三谛。 第三无所有性定， 那当然非 第五 相 无 非 色 非 界。 相三谛里面什么明显的境界都没有，因为已经相不明显。 当然去到非想非非想处，咩明显嘅境界已经唔会系想明显。 不过，其实，在所有的禅定都能够修，持无量心，也有这个道。 哦，其实喺所有嘅禅定都系修四无量心，都有呢个道理。 在一界可以修，在世界可以修，在无世界可以修， 喺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可以修。 而且在罗汉的情况可以修，那变成我们有说，就是发愿。是无量心， 喺罗汉嘅境界可以修，就变成法缘四 不 无量 是 心。 众生缘，是无量心。 唔係眾生緣，四無量心。 不过现在我们，如果有发菩提心，那你也一定要用，无缘的了解修是无量心。 但如果你有修菩提心、四無量心，就要用無緣嘅了解四無量心。 这是佛陀的境界， 呢個係佛陀嘅境界。 这是佛陀的无量心。 呢個係佛陀嘅無量心。 这个佛陀的是无量心，就是他的开悟的境界。 佛陀嘅四無量心就係開悟嘅境界。 因为他入在这个境界，他可以留在世间度无量众生。 因為留喺呢個境界，可以留喺色界度無量眾生。 度无量众生，在分别里面有无分别心， 到无量众生分别入边用无分别心。 在分别很清楚他们的需要，他是能够教适合的方法。 分别好清楚你嘅需要，能够教适合嘅法。 那现在你们是修持无量心，所以。从菩萨的角度来看，也是挑战来用，思维佛陀的智慧。什么是佛陀的智 而我哋修四无量心，亦都系一个挑战嚟学思维佛陀嘅境界。乜嘢佛陀嘅境界？ 虽然我们做不到，还是能够思维。 虽然做唔到，但系仍然可以思维。 闻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我们的修所成智慧是靠我们的闻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所以，因为我们是靠大乘佛教的经典、大乘佛教的论点，所以我们是用菩萨道的闻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来思维。佛陀的是无量心，佛陀的无缘是无量心。 修所成智慧，靠大乘嘅文所成智慧，修所成智慧。所以我哋系用大乘嘅文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去思维佛陀嘅境界。 用这个道理，我们也可以比较了解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其实，都跟只有就是菩萨法门，就是依法界的法门。 依呢個了解，可以了解淨土法門。淨土法門其實就係菩薩法門，就係一法界嘅法門。 在菩薩的三藏經也就是依法界的法門一樣。 菩薩嘅三藏經就係一法界嘅法門一樣。 那早上我們有已經說過依法界的法門是靠大悲。 早上已經有講過一法界的法門是靠大悲。 大悲還是要從小心開始，就是分別眾生。 大悲都是要用小的心開始，就是分別眾生。 不過不離開法界的思維。 不過不離開法界的思維。 這樣要吸收這個修行。 這樣要吸收這個修行。 所以眾生就是方便。 众生在方便， 在圣义地里面没有什么真的众生， 在圣义地里面没有什么真的众生， 因为没有什么真的众生就可以度无量众生， 因为没有什么真的众生所以可以度无量众生， 如果有真的众生那无法度无量众生，念佛没有办法度， 如果有真的众生就没办法度无论众生，念佛没办法度。 那好，那现在我们是用这种小小的境界分别的境界了解无分别智慧的好处。 现在我们是用小小的境界分别的境界来了解无分别境界的好处。 无分别智慧还是离不开分别智慧，只是菩萨道。 无分别境界都离不开分别智慧，这个是菩萨道。 所以一定要用无分别智慧分别我们的境界。 所以一定要用无分别智慧分别我们的境界。 在这种境界分别跟无分别变成一个过程， 这种境界分别和无分别变成一个过程， 所以在分别也要用无分别的智慧， 所以在分别也要用无分别的智慧。 那现在修悲心观你不能够从自己开始， 现在修悲心观不能够从自己开始， 因缘一定要了解很清楚， 因缘一定要了解很清楚， 你是为自己很可怜在苦里面的呢，你的心不会平淡， 你是为自己很可怜在苦里面，你的心就不会平淡， 它会平淡条件是你已经有定， 它会平淡条件就是你已经有定， 如果你还没有定，它不会平淡。 你没定，它就不会平淡。 如果你已经在自心观，你有修自心观定，那很容易，你改变你的所缘，很容易重复入定。 如果你在自心观已经有入定，那很容易你改变你的所缘入定。 因为入定的道理是一样，就是说所缘改变， 因为入定的道理是一样，只不过是所缘改变， 所以你当下如果你有有自心观定，你改变你的人物，从自心观的人物到悲心观的人物，那就入定了。 所以你有入定，你当下改变你的人物，由自心观人物到悲心观人物， 条件是你已经有经过那个破坏限制跟扩大所缘的过程， 条件是你已经经过破坏限制和扩大所缘的过程， 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过程无法做， 你没有经过这个过程无法做， 不过你已经有修 长的时间执行官的盯，那就跟如意座你不需要长的时间。 不过你好长时间有修持心观的定，咁就好容易做，唔需要好长时间。 所以了解道理，做一下一下去，如那个悲心观成悲心观，细心观成细心观，实心观，因为你的定心有已经定的习惯。 所以了解道理就好容易由持心观去悲心观去喜心观去舍心观，因为你已经有你的习惯。 所以你有学执行观的定，你一天之内 你能够联系悲心观的定，一天之内习心观的定，摄心观的定，一天之内你能够把握，然后用依照你的意思常常联系了解他们的互相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有修持心观的定，一日之内你可以修悲心观的定、同喜心观的定、舍心观的定，了解他们的道理，成日练习。 所以你很容易了解他们其实都有关系。 所以你很容易了解他们都是有关系， 都是代表怎么在不动样的什么情况能够用没有烦恼的心， 都是代表在不同样的情况可以有无烦恼的心。 如果我们的所愿有乐，那我们自然修自心观。 如果我们所愿有乐，那我们自然就修持心观。 我们的所愿有苦，我们自然入到悲心观。 我们的所愿有苦，自然就入悲心观。 如果我们的所愿有功德，我们自然入。你一直出现这个问题吗？ 没有网络。 我有讲，不过没有问题吧？前面的部分应该没有。 现在直播了，可以了。 现在可以，前面的部分就不见了。 什么时候开始？ 我没有注意到。 OK。 不要紧，继续。Facebook 还是继续。 OK。那好，修悲心观，你就要从你所认识的定人，现在可能很多病人我们有看过在医院，如果我们工作在医院，还是我们可以记得病人还是临时的人，我们所在我们的自己的家，还是在医院还是在街上，我们所有看过就可以记得。 咁修悲心观咧，就系用我哋所见过嘅病人啦。咁而家有好多医院啊，或者工作嘅时候见到啊，或者临死嘅人啊，或者喺我哋屋企嘅人啊，或者临死喺医院嘅人，咁我哋都可以用。 那现在早上我们有讲过，佛是教苦谛，没有教乐谛。 早上呢，我哋有讲过，佛系教苦谛，唔系教乐谛。 所以可以配合跟这种思维，其实我们都是在无常的过程。 无常就是苦，苦就是无。 所以可以配合呢种思维，我哋都系无常嘅过程。无常就系苦，苦就系无我。 这个苦有它的因缘。 呢个苦有佢嘅因缘。 什么？是苦的因缘。 乜嘢系苦嘅因缘？ 无取因。 五取运。 因为有无取因，所以有苦。 没有五取运。 没有无取因，那就没有苦的因缘。 五取运所以苦，无五取运就无苦的因缘。 罗汉没有无取因，所以严苛的说他没有苦的因缘。 罗汉无五取运，所以严格来讲是无苦的因缘。 不过罗汉还是有身体的苦，因为他出生一定会有病，一定会有老化，一定会有事。 不过罗汉有身体的苦，因为出生是有身体，所以一定会老病死。 不过罗汉跟我们的不一样是在哪里？ 罗汉和我们的不一样在哪 里？他已经没有希望，用的阿含经不到了。 他已经没有希望，用阿含经的道理。 因为他没有希望，他只是等他的时间来了，那就随缘。 他只是等他的时间一来，那就随缘。 不过普通的众生都是靠希望，没有希望，那就是什么境界？ 但普通的众生都是靠希望，无希望的问题境界。 普通的众生一定需要希望，才能够有力量，心才能够有力量。 普通的众生一定有希望，才有力量。 所以什么是菩萨的修行？ 什么是菩萨的修行？ 菩萨就给众生希望。 菩萨就给众生希望。 罗汉不需要给众生希望。 罗汉不需要给众生希望。 不过他还是罗汉，可以做很多很多好事。不过他的修行不是给众生希望。 罗汉可以做很多好事，但是修行不是给众生希望。 因为菩萨的修行就是给众生希望，所以大乘佛教的经典叫苦谛，就是了解苦不是真的。 大乘佛教的菩提就是了解苦不是真的， 所以角度看法还是不太一样， 角度看法不是很一样。 那你是思维众生，你也是思维，你要给众生希望，因为你给众生希望，你给自己希望。 思维众生都是思维给众生希望，因为给众生希望都是给自己希望。 你给自己希望，就是来给自己希望，给众生希望，你是修一招你的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量誓愿消，菩提无上誓愿成。 你给自己和众生希望是依照你的愿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量誓愿消，不动无上誓愿成。 所以你思维苦，这个苦其实是众生的境界，不过不是法界的境界。 你思维苦是众生的境界，不是法界的境界。 这是给希望。 这个是给希望。 这是顺法界。 这个是顺法界。 那这是也是净土法门。 这个是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就是给自己希望，给众生希望。 净土法门就是给自己希望，给众生希望。 你给自己希望，你给众生希望，那你这样你是修顺法依法界。 你给自己希望，给众生希望，就顺去修一法界。 那这样你是修大悲。 咁样你修大悲。 只是大悲的体就是靠这个无分别之慧。 大悲的体就是靠无分别之慧。 这个无分别之慧是超越普通的众生的智慧。 这个无分别之慧超越普通的智慧。 超越普通的分别，第六识的分别的智慧。 超越普通第六识的分别的智慧。 所以你在一个众生的苦，你是思维，其实这个苦虽然都是属于世俗的，不是属于生命的。 所以你一个众生的苦，你就思维这个是属于世俗体，不是属于圣义体。 所以在圣义体里面没有没有苦，因为没有所缘能够抓。 所以在圣义体里面没有苦，因为没有所缘可以抓。 就是大悲， 这个是大悲。 那你先知还是修行的次第还是一样，你先是一个明显的受苦的众生。 修行的次第都一样，你选择一个明显受苦的众生。 你愿他解脱他的苦。 你愿去解脱他的苦。 同时你是思维苦其实是属于世俗的智慧，不是属于生一地的智慧，无分别智慧。 同时你知道这个苦是属于世俗的智慧，不是属于圣义体的智慧。 这样你的心会收集力量，度自己度众生，无分别。 这样你的心会收集力量，度自己度众生，无分别。 所以虽然次第是一样，思维还是不一样。 所以虽然次第一样，思维都仍然一样。 你开始从一个很明显的受苦的众生，你可以记得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如果你有他们吝啬的时候，你有在。 你从一个受苦的众生，譬如你父母啊等等，去临死的时候，你在这里。 还是别的众生，你的亲属，你有你他们临死的时候，你有在。 或者是你其他的亲属去临死的时候，你在这里。 还是在医院，你所有看过的众生。 或者医院你所见过的众生。 还是如果没有这种经验，你可以记得，比方说你有住在很穷的国家，那些乞丐都可以用。 又或者在很穷的国家，你有记得的那些乞丐都可以用。 我自己我有看过一些很穷的众生，他们的虽然他们活的已经苍蝇是吃他们的肉跟他们的眼睛，他们什么都看不到。 长老见过有些虽然是很穷的国家，咁佢系虽然是活生生嘅，咁但系嗰啲苍蝇喺度食佢嘅眼睛，咁佢睇唔到。 如果有这种经验，那一定要用这种香，如悲心观的心。 如果有这种经验，一定要用那种想法去入悲心观的经验。 那然后这个悲心观的修行只有一个愿，不是四个愿。 悲心观的修行只有一个愿，不是四个愿。 执心观的修行依照清净道路有四个愿，现在你只有一个愿。 执心观的修行有四个愿，现在你只有一个愿。 你开始从很可怜的众生，那你愿他I am so bugalo sabaduka muchatu， 愿这个人解脱所有的苦。 开始从苦难的众生，然后就愿这个众生解脱所有的苦。 那这是第一阶段。 这个是第一阶段。 那现在我们要修这个第一阶段， 我们要修第一阶段， 入这个悲心观的修行， 入悲心观的修行。 而且是好机会，特别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京都的中心， 而且是好机会去做，因为我们现在在净土的中心。 你可以配合跟京都法门， 你可以配合跟净土法门，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不干净的世界到处有苦， 我是这个不干净的世界到处都有苦， 不过在京都里面没有苦， 在净土里面没有苦， 所以因为那边没有苦，所以你希望一切众生出生在那边， 因为那边没有苦，所以你希望一切众生出生在那边， 这是佛陀的境界， 这个是佛陀的境界。 那这样你能够配合你的十无量心发大悲的修行跟你的菩萨道的法门， 那你可以配合你菩萨道的法门和大悲的修行， 所以是好机会配合悲心观的修行跟你的出生在京都的院京都的修行， 所以是可以配合这个出生在净土的院和悲心观的修行， 这个就是用无分别智慧来思维你的分别的修行， 这个就是用无分别的智慧来思维我们分别的修行。 OK， 那现在我们就修多久？ 咁而家我哋收几耐？ 你们愿意坐多久？ 你哋愿意坐几耐？ 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 可以。 可以。 我们是把时间分成一点点都省出来， 是的。 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直接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就是破坏限制。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直接去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就破坏限制。 那现在就是也是挑战有智慧， 你在这里挑战有智慧。 我们以前有讲过，其实我们的心的自性就是没有限制， 我们以前有讲过，其实心的自性就是无限制。 连阿含经有这个道理，不过特别了解菩萨道，那就是我们特别强调这个道 理。阿含经都有这个道理，但是特别看菩萨道就是强调这个道理。 了解没有限制的心，就是菩萨的修行。 了解无限制的心就是逢世的修行， 在没有限制的心，有分别智慧跟无分别智慧在一起，平常有分别智慧，看不到无分别智慧，有无分别智慧，看不到无分别智慧。 在无限制的心就是有分别智慧和无分别智慧在一起，平常有分别的心就是有分别看不到无分别。 大乘佛教的分别智慧就是来度众生， 大乘佛教分别智慧就是度众生， 无分别智慧就是来不受苦， 无分别智慧就是用来不受苦。 所以你一方面学不受苦，一方面学度众生，就在分别的境界，分别的境界就是众生。 所以你 一方面受不受，一方面学不受苦，一方面学度众生，分别的境界就是用来度众生。 我们是众生，因为我们有分别，终于其实很有智慧， 我们有分别，所以我们是众生，中医的时候有智慧。 众生什么 叫做众生？就是有分别的境界。 众生应该叫众生，就是有分别的境界。 有分别的境界是众生，众生是有分别的境界。 众生是有分别的境界，有分别的境界是众生。 众生无量，分别无量。 众生无量，分别无量。 那菩萨怎么修？ 菩萨怎么修？ 因为分别无量，所以方便无量。 因为分别无量，所以方便无量。 方便无量，因为众生无量。 方便无量，因为众生无量。 这是智慧的条件。 那个智慧的条件。 因为智慧无量，所以定也会无量。 因为智慧无量，定也都无量。 因为定无量，所以智慧也会无量。 因为定无量，所以智慧都无量。 所以扩大境界。 所以扩大境界。 在小小分别心，扩大分别很难。 在小小分别心，扩大分别好难。 在依法界扩大分别很容易， 在一法界扩大分别很容易。 因为一切众生，严格的说，为什么众生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大乘佛教是教众生是不可思议 的？为什么大乘佛教说众生是不可思议的呢？ 因为众生的分别没有办法了解，业的分别没有办法了解。 因为众生的分别，众生的业没办法了解。 有分别心，没有办法了解那个业的不一样。 有分别心，没办法了解业的不一样。 业的不一样就是不可思议。 业的不一样就是不可思议。 那不可思议还是可以思维。 不可思议都仍然可以思维。 用什么心？ 用什么心？ 破坏限制的心。 破坏限制的心。 破坏限制的心，就是顺这个依法界的智慧。 破坏限制的心就是顺一法界的智慧。 你一定要用这种心来修大悲。 你一定要用这种心来修大悲。 这是菩萨的修行， 那个菩萨的修行。 虽然众生的不一样是不可思议， 虽然众生的不一样是不可思议， 在依法界里面可以思维那些不一样， 在一法界里面可以思维那些不一样， 因为在依法界本来就没有限制， 因为一法界本来就没有限制。 所有的众生其实都是属于依法界， 所有的众生其实都是属于一法界， 因为众生是众生，因为他们有心， 众生是众生，因为他们有心， 如果没有心那就不是众生， 如果没有心就不是众生。 原来由心再变成众生， 因为有心先变成众生。 心的自性， 心的自性， 就是一法界， 第一法界。 这样思维，那，就是用菩萨道思维。 用 波来思维因， 用波来思维因。 那现在国情还是一样，不过挑战还是不一样。 现在国情还一样，不过挑战仍然难。 因为我们是用大悲来了解菩萨的修行。 我们用大悲来了解菩萨的修行。 菩萨的修行是靠大愿。 菩萨修行靠大愿， 每个菩萨有他的大愿， 每个菩萨有他的大愿， 阿弥陀佛也有他的大愿， 阿弥陀佛有他的大愿， 普贤也有他的大愿， 普贤菩萨有他的大愿， 所有的佛所有的菩萨都有大愿， 所有的佛菩萨都有大愿， 他的大愿是因为大悲， 他的大愿是因为大悲， 因为大悲他虽然菩萨度不了一切众生， 他有大悲，虽然佛菩萨度不了一切众生， 在他们的心他们可以度一切众生， 在他们的心还可以度一切众生， 这是很可能， 这个是很可能， 因为心的自性他们是微微发界， 因为心的自性是思维为法界， 所以在他们的法界他们可以度一切众生， 所以在他们的法界可以度一切众生， 在他们的法界他们就可以给一切众生希望， 在他们的法界可以给一切众生希望， 他们在他们的法界可以度众生所有的分别， 他们在他们的法界可以度众生所有的分别， 他们的方便就是不得， 他们的方便就是不得， 不得意思是那些分别都是戏论， 不得 就是众生，我们众生的妄想，妄想无量，所以众生无量， 不得就是那些方便都是戏论，那些都是妄想，因为妄想无量，众生无量， 戏论无量， 戏论无量， 那这样思维我们就是顺， 根本思维就是顺， 这个不可思议的佛陀的境界， 不可思议的佛陀的境界，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佛陀的境界可以度一切众生， 在这个不可思议佛陀的境界可以度一切众生， 所以虽然历史的佛他有死， 虽然历史的佛有死， 发生佛不能够死， 发生的佛不能够死， 发生佛不能够死，报身佛也不能够死， 发生佛不能够死，报身弟都不能够死， 因为发生佛不能够死，报身佛不能够死，那个发生佛其实他的死不是真的， 法身佛不能够死，报身佛不能够死，法身佛的死不是真的， 这是大乘佛教的看法， 这个大乘佛教的看法， 他的死也是方便来度众生， 他的死也是方便来度众生， 所以佛陀的方便是不可思议， 所以佛陀的方便是不可思议， 佛陀的智慧也是不可思议， 佛陀智慧都是不可思议， 我们没有办法用那个我们的小小分别心来了解， 我们没办法用我们小小的分别心来了解， 所以破坏限制也是挑战来了解这种智慧， 所以破坏限制都是挑战来了解这种智慧， 不是机械的，像这个是亲爱的众生，这个是中心的众生，这个是道源的众生， 不是 機械咁樣去諗呢個係親愛嘅、中性嘅、討厭嘅眾生。 那些分別都是戲論。 嗰啲分別都係戲論。 眾生都是在那些戲論。 眾生都係喺嗰啲戲論。 我們也是還是在這種戲論，所以我們還有苦。 我哋都系喺呢啲戏论，所以我哋仲有苦。 不过在佛陀的净土没有那些戏论。 不过佛陀嘅净土冇呢啲戏论。 那些戏论跟佛陀的境界是不相应。 嗰啲戏论同佛陀嘅境界系唔相应。 所以这是佛陀的大悲。 所以呢个系佛陀嘅大悲。 在这个大悲，因为他的大悲，他能够度一切众生。 在这个大悲，因为大悲可以度一切众生。 我们要顺这个佛陀的智慧。 我们要顺这个佛陀的智慧。 所以修波怪先智的过程，就是挑战来了解思维这个佛陀的智慧。 所以修破坏限制的过程，就是挑战和思维佛陀的境界。 发大悲。 发大悲心。 发大悲三昧， 大悲三昧， 其实真的大悲就是佛陀的三昧。 其实真的大悲就是佛陀的三昧， 因为佛离不开这个三昧， 因为佛离不开这个三昧， 所以他离不开众生， 所以离不开众生。 好，那现在我们还是修一招我们所熟悉的方法，不过加依法界的智慧。 咁而家我哋都仍然系咁样去修，依照我哋嘅方法，但加一法界嘅智慧。 那重复我们练习40分钟，在扩大所缘，用同样的智慧，依法界的智慧。 同样，我哋用40分钟去扩大所缘，用一法界嘅智慧。 所以现在你们已经熟悉自性观的修行， 现在已经熟悉慈心观的修行， 你们已经很熟悉你们所用的三种四种五种亲爱的人物，你们就用他们， 你已经很熟悉，你已经三种四种五种亲爱的人讨厌的人，你就用他们。 你们已经熟悉那个舍那个中心的三中四中五中的众生，所以用他们。 你已经很熟悉那个中性的三中四中五中的人物，你就用他们。 不需要特别勉强，因为印象已经很明显。 不需要特别勉强，因为影像已经很明显。 那导演的众生同样的道理，同样的众生你们用， 讨厌的众生同样的道理，那你同样用他们。 众生不是重要，重要众生是不可思议，道理是重要， 众生不是重要，道理才是重要。 那一定要用这个道理破坏限制才能够入定， 一定要用这个道理破坏限制才能入定。 对，自性观的定、悲性观的定都是靠破坏限制的道理，如果没有破坏限制，没有办法了解事无两心。 慈悲喜舍心都是靠破坏限制入定，如果没有破坏限制，没办法了解。 所以一定要多多修， 所以一定要多多修。 你用不同的分别思想，那你没有办法了解，你可以想，哎呀，一切众生是平等平等，不过还是不平等。 你用不同的分别的想，一切众生是平等平等，但仍然不平等， 要入定再变成平等， 要入定才变成平等。 如是无量心的定的条件，你的破坏限制的过程很明显很清楚，它有留很深的影响在你的心里面。 入四无量心定的过程，你破坏限制的印象 很明显，他有很深在这个心里面。 所以在每天的生活中，你也可以思维你的小心的分别，你其实不是真的，不可以靠他们。 所以在每日的生活中，你都可以思维你小心的分别不是真的，不可以靠他们。 所以你的态度对自己对他变成会变成越改善越来越明显。 所以你的态度对自己对他会改善，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因为你思维你的心的分别为你的妄想，你的戏论。 因为你思维你的心的分别为妄想戏论。 你还是用他们，因为你不用他们是不行。 但你仍然用他们，你不用他们是不得。 连合理的分别从依法界的角度来看都是假的。 连合理的分别从依法界的角度来看都是假的。 所以分别还是需要的，没有分别不能够活的。 所以分别仍然是需要的，没分别就没办法活。 不过用分别要用智慧。 不过用分别用智慧。 什么智慧？破坏限制的智慧。 破坏限制的智慧。 破坏限制的智慧就是顺无分别智慧。 破坏限制的智慧就是顺无分别智慧。 所以破坏限制不要矜持是不重要的，是很重要的。 所以破坏限制不要轻视是不重要的，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了解道理，那这个破坏限制的道理自然出现在你的心里面。 如果你了解道理，破坏限制的道理自然出现在心里面， 那你的生活的品质一定会改善。 你生活的品质一定会改善。 不会吵架。 不会吵架。 不会发脾气。 不会发脾气。 发脾气吵架是因为你执着你的小小分别。 发脾气和吵架是因为你执着你小小的分别。 那修行跟没有修行的人不一样，就是在这里。 修行和没修行的人不一样，就在这里。 没有修行的人分别很执着他们的分别。 没修行的人分别和很执着他们的分别。 有修行的人分别，不过不太执着他们的分别。 有修行的人分别，但不太执着他们的分别。 所以他们在什么情况下能够保持心稳定？ 所以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保持心稳定？ 受稳定。 受稳定。 因为心稳定是靠受稳定。 因为心稳定是靠受稳定。 受稳定是靠相稳定。 受稳定是靠相稳定。 那他们如果是修净土法门，那他们的相稳定是靠他们的净土法门。 如果你是修净土法门，他们的相稳定是靠净土法门。 在这个相稳定的相所有的分别不要执着。 在这个稳定的相，所有的分别不会执着。 阿含经是说明分别是靠相。 阿含经说明分别靠相。 智慧是靠分别。 智慧靠分别。 不管是有分别的智慧，还是无分别的智慧，还是靠分别。 你有分别无分别的智慧，都是靠分别。 不过菩萨的分别、罗汉的分别，就是什么分别？ 菩萨的分别、罗汉的分别是什么分别？ 在无分别有分别，在分别有无分别。 在无分别有分别，在分别有无分别。 所以他们没有烦恼。 所以他们没烦恼。 我们没有这种智慧，所以还有烦恼。 我们没有这种智慧，所以就有烦恼。 如果能够看到很清楚。 如果可以看到很清楚。 那生活的品质一定会改变，越来越明显。 生活的品质一定会改变，越来越明显。 只是我们用不到这个智慧。 只不过用不到这个智慧， 因为我们不够修，进度不够修，自无量心。 因为我们不够修净土，不够修色无能心。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快一点，半个小时。 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修半个小时。 这样来得及，还能够修。扩大所愿， 咁样嚟得切就可以收扩大所愿。 那这样今天的禅修，就差不多了。 咁样今日嘅禅修就差不多。 不过也我们是修菩萨道，所以时间不要也不要太执着，不要太拘泥。 我哋系修菩萨道，咁啊时间就唔需要太执着。 时间长，拉长一点。无所谓， 时间拉长一些无所谓。 OK， 那现在半个小时，破坏先生，希望你们能够在家里多多练习。 而家半个小时破坏限制，咁希望大家家中多多练习。 现在剩下。扩大所愿， 现在就剩下扩大所愿。 那扩大所愿，我们有说明，就是了解。如果现在你们是修菩萨道，就是依法界。 扩大所愿要了解，现在修菩萨道就是一法界。 在依法界，分别跟无分别没有什么矛盾。 在一法界分别和无分别没矛盾。 为什么没有矛盾？ 为什么没矛盾？ 因为依法界的看法跟我们的小小分别心的看法不一样。 因为一法界的看法和我们小小分别心的看法不一样。 什么是分别的逻辑？ 什么是分别的逻辑？ 如果不是 A， 如果不是 B 呢？如果是 A， 那不可能是 B； 如果是 B， 那不可能是 A。 如果 A 就唔系 B 啊，系 B 就唔系 A。 在欧洲，我们教这种看法 ，Aristotelian logic， 逻辑依照 Aristoteles。 咁喺欧洲就有呢种睇法。 其实 Aristoteles 很有智慧，不过都是在佛教所教的小小性的分别。 其实都是一种有智慧的看法，但是都是佛教来讲是小小心的分别。 连他的宗教的思想还是离不开这个分别。 连他的宗教的思想都离不开这个分别。 不过其实在依法界里面小跟大是在一起， 其实一法界里面小和大是麻子， 好跟不好是在一起， 好和不好是麻子， 漂亮跟丑丑的是在一起， 漂亮和丑陋是麻子。 这种境界不容易了解， 这种境界不容易了解。 不过你有决定修净土法门，你有决定修菩萨道，那这就是你的挑战。 你要决定修菩萨法门，修净土法门，这个就是你的挑战。 你不熟这种依法界的逻辑，你无法深入这个法门，你无法用这个法门来解脱你的心。 你不信这个一法界的逻辑，你就没办法用这个法门来解决你的心。 在这个法门里面，你的机械的思想就是都是假的。 在这个法门里面，你机械的思想都是假的， 都是妄想来的，都是虚妄来的， 都是妄想，都是虚妄。 不是说你不能够分别，这重复是你的小小心的分别。 不是说你不能够分别，重复是你小小心的分别。 你一定要分别， 你一定要分别。 不过你的分别要顺依法界， 带你的分别顺一百家， 这是菩萨道， 那个菩萨道， 分别顺一法界， 分别顺一法界， 所以在一法界里面，都是不可思议， 所以在一法界里面都是不可思议， 不是说我们不要思维，一定要思维，一定要分别， 不是说我们要思维，一定要思维，一定要分别， 不过不要靠我们的小心的分别， 但不要靠我们小心的分别， 不靠小心的分别就是过大心， 不靠小心的分别就是扩大心， 过大心就是菩萨的修行， 扩大心就是菩萨的修行， 不要靠小小分别， 不要靠小小分别， 虽然那个小小分别是可能会有很真的， 虽然小小分别还有真的， 这个五阴十二处十八界缘起都是很真的分别， 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缘起都是很真的分别， 不过你还是不能够完全靠这个分别， 不过你仍然能够完全靠这个分别， 如果你完全靠这个分别，你没有解脱，那你就是你有问题。 如果你完全靠这个分别，你没解决，你就有问题。 因为在这个分别都是无常。 因为这个分别都是无常。 在无常里面没有希望。 在无常里面没有希望。 要超越无常才有希望。 超越无常才有希望。 如果你是修罗汉道，那超越无常的条件就是如是用分别。 如果你修罗汉道超越无常的条件就是如是用分别。 如是用分别还是从菩萨道的角度还是靠戏论。 如是用分别在菩萨道的角度都是靠戏论。 所以你是用无分别法门， 所以你用无分别法门， 无分别法门要跟分别要合起来， 无分别法门要跟分别合埋一齐， 这是一法界的逻辑， 这个一法界的逻辑， 这个一法界的逻辑没有一法界的逻辑不可能会有菩萨道， 没一法界的逻辑没菩萨道， 有一法界的逻辑菩萨道才能够用， 有一法界的逻辑菩萨道才可以用， 不然用不到， 如果不是用不到， 变成重复变成小心的分别， 重复变成小心的分别， 所以真思维真见是特别重要， 所以真思维真见特别重要， 真见真思维超越，要超越我们的小心的分别， 正见正思维要超越我们小心的分别， 不单是靠因果，也是靠超越因果的境界， 单是靠因果，也是靠超越因果的境界， 因果跟超越因果的境界要在一起， 因果超越因果的境界在一起， 这是很难做的， 那个很难做， 所以菩萨道很容易误会， 菩萨道很容易误会， 我们想我们是修菩萨道不一定了解菩萨道， 我们以为自己修菩萨道不一定了解菩萨道， 要多多思维法，我们多半时间只是为什么，不只是思维我们的小小分别的心， 要多多思维法，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思维小小的分别心， 所以学菩萨道就是挑战学我怎么思维我们的小小分别的心，用一法界的角度， 所以学菩萨道就是一个挑战，你学怎么用小小的心来思维一法界的角度， 这样在我们能够舍我们的小心的分别，就是方便来舍小心的分别， 咁我哋先有能够写呢个小心嘅方便。 所有的佛教都是来舍我们的小小心的分别，没有例外。 所有佛教法门都是利用舍我哋小小心嘅分别。 因为佛教的目标就是解脱，在解脱里面，小小分别已经不是重要。 佛教目标就是用来解脱，所以在解脱里面小小的分别不是重要。 不过我们还是每天的生活还是在小小心的分别。 不过我们仍然每天的生活在小小心的分别。 我们的儿子还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的房子还是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还是我们的车子，我们的国家还是我们的国家。而且真的爱国心就是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的车还是我们的车，我们的儿子还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的房子还是我们的房，我们的国家还是我们的国家。但真正的爱国就是要了解这个道理。 虽然了解还是不执着， 虽然了解但不执着， 这样扩大心， 这样扩大的心。 所以这个四无量心就是我们的条件，这个这是我们的挑战。这个挑战是在每天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小小社会，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都很有用。 所以这个四无量心就是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社会都有用。 在真的分别是在无分别，真的无分别还是在分别， 真的分别还是无分别，真的无分别仍然是分别。 这样在心的感觉能够稳定， 这样心的感觉才可以稳定。 如果心的感觉稳定，心稳定， 心的感觉稳定，心就稳定。 如果心稳定，世界稳定， 心稳定，世界也稳定。 如果世界稳定，心稳定，感觉稳定，全部都稳定。 世界稳定，心稳定，感觉稳定，全部都稳定。 在这个稳定的境界，可以度众生。 在稳定的境界可以度众生。 如果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心，我们的手，不稳定，那度什么众生？ 如果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心，我们的手不稳定，能度什么众生？ 自己度不了，那你要度什么众生？ 自己度不到，你度什么众生？ 所以这个四无量心是特别重要。 所以这个四无量心是特别重要。 配合跟净土法门特别有力量。 配合跟净土法门特别有力量。 所以要不要机械的修破坏限制国大所缘，要用智慧修。什么智慧？就是依法界的智慧。 所以不要机械地修破坏限制扩大所缘，要用智慧。什么智慧？修取一法界的智慧。 本来一切世界，一切众生，一切法是在依法界里面。 本来一切众生，一切法，一切世界是一法界面。 因为我们不了解无分别在分别，分别在无分别，所以我们就在矛盾里面。 因为我们不了解无分别是分别，分别是无分别面，所以我们就不了解矛盾。 因为我们在矛盾里面，我们顺我们的烦恼，我们随我们的烦恼。 因为矛盾变成我们顺我们的烦恼，随我们的烦恼。 不过佛教的智慧是什么智慧？ 佛教的智慧是什么智慧？ 不随烦恼，不顺烦恼， 不随烦恼，不顺烦恼。 菩萨道是强调所有的烦恼都是随戏论，不是随真实。 菩萨道是强调所有的烦恼都顺戏论，不是顺真实。 因为我们随戏论，所以我们随 烦恼。 那么的顺气轮说的顺烦恼。 气轮就是什么？ 气轮是什么？ 就是用贪欲观你我们的心的分别，就是气轮。 就是用贪欲观我们心的分别，这个气轮。 所以那些分别变成越来越多。 所以那些分别变成越来越多。 我们众生越来越多矛盾。 我们众生越来越多矛盾。 因为看不到我们的心的根本。 我们看不到我们心的根本。 我们的心的自性。 我们的心的自性。 我们的心的真如。 我们心的真如。 这个心的真如是心还是不是心，已经不重要。 因为心的真如是心或者不是心已经不重要。 不过心的真如是佛教的最有力量的法门。 心的真如是佛教里面最有力量的法门。 那一定要用这个法门。 一定要用这个法门。 所以怎么用这个法门？ 怎么用这个法门？ 四无量心最适合入这个法门。 四无量心最适合用这个法门。 是因为在分别有无分别，在无分别有分别。 是为分别有无分别，无分别有分别。 如果他们没有矛盾， 如果他们没有矛盾， 我们是顺一法界， 我们顺一法界， 我们不执着喜怒， 我们不执着喜怒。 如果没有矛盾，我们不顺一法界， 如果没有矛盾，我们不顺一法界。 那我们随我们的喜怒， 我们随我们的喜怒。 虽然分别是合理的分别， 虽然分别合理的分别， 还是小心的分别， 仍然是小心的分别。 如果我们执着它， 如果我们执着， 如果不执着它， 如果不执着， 那它就跟一法界能够相应， 它就跟一法界可以相应。 这是佛教的智慧， 这个佛教的智慧。 不管我们是用什么法门， 你我们用什么法门， 如果用不到这种智慧，那就不了解佛法。 如果用不到这种智慧，就不了解佛法。 其实阿含经里面也有这个道理，大乘佛教就是特别强调这个道理。 其实阿含经都有这个道理，大乘佛教就特别强调这个道理。 好，那我们有半个小时用过大，所以你们已经知道，不过现在你们是用悲心观扩大所缘。 我们用半个小时扩大所缘，但现在用悲心观来扩大所缘。 那然后如悲心观的定的道理也是一样，你是用一个人物。 悲心观的定道理都一样，你用一个人物。 那这个人物就如果你已经有定，那很容易如该自性观的定变成悲心观的定。 如果你已经有定，那很容易呢改自心观的定变成悲心观的定。 如果你还没有悲心观的定，那先悲心观的定。如果你还没有自性观的定，先自性观的定，再修悲心观的定。 如果你没有自心观的定，先自心观的定，再修悲心观的定。 不过还是用悲心观的破坏限制跟扩大所缘来扩大我们的小小的心。 我仍然是用悲心观的所缘扩大所缘来扩大我们小小的心。 不然我们执着我们的小小分别的心。 令我们执着我们小小分别的心。 这样我们的生活的品质会越来越好。 咁样生活嘅品质就越嚟越好。 我们的关系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小社会会越来越好。 我哋嘅关系同我哋嘅家人同我哋小社会会越嚟越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波罗蜜心经》用中呢？